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每天在广播中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就是每天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我们讨论的是一些问题，是一些案例，是我们生活中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那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和网友通过微信、微博发送给我。那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的生活中您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或者您周围的朋友们亲人们遇到了这些婚恋的问题，您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问题，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可以把问题传递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会播出。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你也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比如说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字，来收听今夜思雨时。您如果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播出，如果晚上的时间不是很方便，想在任何时间灵活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收听我们。在北京收听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我们每期节目都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今天节目中邀请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学员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有朋友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呢是说，结婚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觉得婚姻是一件挺没劲的事情。这是一位男士哈，他说老婆这个人呢，可以说人心还是挺善的，但是脾气不好，琐碎，而且呢老婆这个人啊比较自私，什么事情先想着他自己。每个月呢最关心的就是我这个月奖金发了没有，工资发了多少，然后常常跟我念叨的都是别人怎么能有那么多的钱啊，怎么可以到哪里去旅行啊等等这些。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要孩子，这段婚姻和一开始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已经变了滋味了，每天我都觉得回到家里也没有什么意思， 和他说话我都觉得头疼，也没有什么劲。然后呢，我就在想，这个人类哈，为什么要继续婚姻呢？有些人的婚姻经营的不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在维系着我们的婚姻？又有什么可能性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呢？比如说我现在吧，我觉得婚姻就是鸡肋，好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就为这点事儿不要婚姻了，说不过去。但是存留在这样的婚姻中，我自己也觉得好没劲啊。所以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下，究竟那些婚姻经营的不错的人是靠什么来维持着婚姻的呀？这个问题就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大啊。 嗯嗯， 他其实这个问题呢有点哲学的味道、啊、 嗯， 就是说终究在想问一个，其实让我觉得他在经历过这些比较大家都经历过的婚姻的这种状况啊，一幕幕的，他描述的一幕幕的那种婚姻当中的，比如说妻子的那种抱怨啊，那种琐碎的那种生活啊等等啊，就是说其实当人一陷入到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呢，就觉得生活是索然无味的啊。其实就像这个大家经常会问，可能还会问啊，活着到底有啥意思啊，其实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我想借一个朋友的话啊，前几天我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说，我正好去讲课，然后呢他在课前的时候，这个人就说，哎呀韩老师，他说一切烦恼都是因为没钱，现在给我1亿我马上就幸福了。 嗯 啊，这有人有的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种想当然的一种想法，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在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扰， 嗯， 然后呢他就会想，哎呀，我要这个婚姻干什么？可能按照大多人的想法是，哎，要不然我再换一个人吧。好像这位朋友已经超越了，他就觉得我再换一个人，大概生活很可能是这样，因为他妻子抱怨的是，啊，他好像收入没那么高，那他收入水平也不会在近期内提高，那么他如果再换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会觉得，可能还会遇到一个人还是这样的啊。甚至于这个朋友呢，开始我觉得他可能之所以陷入这种困扰，就开始虚无了。 嗯， 他就觉得要婚姻还是不要婚姻，其实呢本质都是一样的。 嗯 啊，其实我觉得要回答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是把它归结很简单的，你到底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啊、 嗯、 这个朋友很显然是陷入到这种琐碎的事情当中去了。很多人在婚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在婚前啊，那么把婚姻把这个，因为恋爱生活只有两人世界，觉得生活好像很单一，就是看电影喝咖啡啊逛街啊遛公园啊之类的。然后一进入到婚姻当中之后，好像这生活变得琐碎了，其实也丰富了。那这个不是大家想要的、 嗯、 那其实就像大家养孩子一样，所有养孩子人之前，在生养孩子之前都觉得孩子像天使一样干干净净的，然后呢那么可爱，好了一生下了孩子之后呢，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小孩子要换尿布时，换尿布啊，要拉屎，要尿尿，吃饭把身上弄得浑身全都是，这种情景肯定跟你之前想的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套用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句式的话呢，所有的生活的意义都是你主观赋予的。这个生活过得到底有没有意义，你去问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他们各有各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最终的意义在于你的赋予，你赋予它有意义了、 嗯， 这生活就有意义了。你付出一下没有意义，就像我刚才说那个人，他说韩老师给我1亿我马上就我的烦恼就没有了。我当时就回答他，我说是给你1亿，你眼前的烦恼是没了、 嗯、 你现在说面临的烦恼是没有了、 嗯、 你马上就会有拥有1亿之后你的那种烦恼，是不是？那这就是说那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你的幸福啊，你的快乐，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啊。所以我们经常像这位朋友提出来这么样一个深度的问题呢，那从我们专业角度，我们就觉得首先恭喜他思考又上了一个台阶。那既然上了一个台阶，那你就要看得更远一些，看一些终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现在局限于，因为我生活困境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敢要孩子了，因为如果要孩子的话，我生活质量更低。 嗯 啊，是吧？现在我的挣的收入啊，包括我的家庭收入就过成这样，如果要了孩子，这生活变得更糟，更一团糟，更不敢要了。 嗯， 这就是他的一种描述 啊，所以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赋予了非常消极的意义。 嗯， 就觉得婚姻一旦是这样的话，就是很消极的。 嗯， 啊，婚姻啊，一旦有了孩子的话，就变得更加的压力大了，更加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他的问题的话呢，就不会一样了。就像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我也举过那个啊，金鱼啊，金鱼那个故事啊，渔夫和金鱼那个故事。渔夫和金鱼那个故事呢，你看那个。这个渔夫呢，他突然有一天在大海里面捞到金鱼，金鱼就告诉他，如果因为他把金鱼给放了，金鱼就说，如果你有什么愿望的话，我可以帮你实现。然后回家他就跟他媳妇说，他媳妇就一步一步的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到最后呢，到最后，那么渔夫的媳妇说，我想还有愿望，我想那个金鱼来当我的侍女来伺候我。 嗯。 啊，然后渔夫又去把这个话就跟那个金鱼说，金鱼马上摇身一变走了啊、 嗯。 那么渔夫的媳妇，渔夫的家庭拥有的一切财富，一切剩下的东西全都化为 没有 了。啊、但是呢，渔夫的媳妇啊、 嗯， 仍然在骂骂咧咧的，仍然啊，这个恢复了穷光蛋的那个样子。 嗯 啊，他曾经啊富有过啊，就像飞刀炮一样，但是他仍然跟那个渔夫过下去了。 对， 他并没有跟渔夫离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理解啊，包括他描述他媳妇的那种表现， 嗯， 比如说天天查他的工资，天天抱怨他收入低啊， 嗯， 天天在我们的啊生活环境不是那么好啊等等， 嗯 啊，我想这位男士呢，可能还是比较，我来推测，从你刚才读他那种短信那个信息，我来推他还是比较积极的， 嗯， 就他在思考这个事情，只不过遇到了一个好像他媳妇比较现实，啊，他就觉得。 嗯 哎呀，这样的婚姻干脆不要算了。 嗯， 其实我觉得，既然你觉得拥有它和失去它都差不多， 嗯， 那你不妨在拥有它，你再积极的赋予意义，就生活到底，包括你的爱人那么积极，那么消极、 嗯、 啊，你怎么样能让他的生活啊？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女人有的时候的抱怨仅仅就是抱怨而已。 哎，韩老师、 啊就 是、 是 比较懂女人的。 就是抱怨而已，如果你要真的当真的话，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是的、 啊，是吧？女人好多时候说你收入那么低，但人家为什么没跟你离婚呢？ 嗯， 说为什么不去？你可能说你去找个大款去吧。但你说这句话呢，会把那个女孩子给惹恼，会把你媳妇给惹恼了。人家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希望你努力一点，是吧？就是虽然你收入低，我们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一点。啊，并不见得说，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说，那个白领一个月收入大概一两万，他说我好几个月都没吃肉了。 嗯， 那我觉得这就不会过生活呗。你一个月收入两三万，竟然都吃不上肉，那你就是很显然就说明你生活能力太低了啊，就是你不会去打点自己的生活。那就是说你收那人家有的收入两三千块钱，这样生活过得挺好， 有滋有味儿， 有滋有味的。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可以去重新的去观察你的生活，重新发现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积极的那一面。 嗯， 你可以看到。好的那一面，你也可以看到不好的那一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它的意义关键在于你选择那些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在我们的节目中，因为大家几乎每一天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我的微博中，各种各样和我们互动的方式中留下来的都是关于这个关系的问题哈， 对， 伴侣的关系、恋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探讨婚姻意义的，或者对于婚姻这个意义发出疑惑的也不少见。 对， 我还记得上个月曾经有一位男士也是在这个微信当中，也是很长篇的说到了他对他现在婚姻的那种失望，那种不知所措，那种困惑哈、啊。有一些人可能进入了婚姻之后，慢慢的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些思考，特别是当婚姻并不是那么。如他的意，红红火火的时候哈、 嗯、 所以做这个节目，那我们也不由得会思考这个问题，会思索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是这样，我的感觉第一， 婚姻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它是我们人生中不多的几件大事儿之一。 对， 所以对待婚姻，我是觉得首先一定要认真。 对， 你真的要拿这个当做你的一个人生大事儿。 对， 虽然我们都知道它的确是一个人生大事儿，但是的确在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他并不是真的很认真的为自己去选择一个婚姻的伴侣，去经营好一份婚姻。 是， 你要知道，你的婚姻舒坦了，你的人生就会舒坦很多很多。你的婚姻要不舒坦了，真的像你一直在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走路一样，你这一生都会很难受。 对， 你脚上不是磨着泡，就是被夹得很疼，所以你这一辈子走的路你都会觉得很别扭。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所以特别想劝告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所有的朋友们，那么没有结婚的，认真的想一想和谁结婚最合适。 对， 这个人给你的婚姻，你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你现在愿意想要的。另外，进入婚姻的各位，那我也想说的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你的婚姻和经营你的婚姻，你这辈子才能够更舒服一些，是吧？ 对。 那么说到婚姻的意义，韩老师，我有这样的感慨哈。我觉得很多人在婚姻之内，他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有一天，如果你的婚姻被丢弃了，你没有这份婚姻了，你可能才会感觉到那份失落。我是觉得婚姻不一定，你和这个人完全尝到的都是那份最舒服最鲜活的生活，这不一定是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可能有的时候恰好是在一些负面，比如说你在外面受到更多人排挤的时候，你回到家里有一个人在旁边安慰你，你一个人孤单生病的时候，旁边的那个人陪着你，你一个人可能是经历了生命中一些低谷的时候，旁边有这样一个人，哪怕在你旁边唠唠叨叨。你自己一个人可能你觉得养孩子啊过生活啊都很辛苦，但是你一想到旁边这个人和你是一伙儿的， 对， 你们两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在那么多的人当中，只有你们两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小团队。 对， 就是这个就是婚姻的意义，我觉得哈。 是， 因为说实话，我们周围喝酒的朋友再多，吃饭的朋友再多，聊天的朋友再多，其实他都不及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才能和你去挨那些你自己可能最你形象最不好的日子， 对， 你那个状态最不好的日子，是这个人陪你在挨的，就是你的婚姻伴侣，而不是那些喝酒的吃饭的聊天的不是那些人，不是那些谈项目的给你投资的，不是那些人。 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婚姻的意义，就是我们在这个众多的生命中独独有这么一个人，他在我们身边，他和我们是一个小团队，一起要走一辈子。 对， 是吧？ 对，还有我觉得还有，我从心理咨询师这个角度来再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这是一段关系，那么我在听到很多人在抱怨自己，包括刚才那位朋友在抱怨自己的婚姻的时候呢，更多的呢是在指责。你看他在指责妻子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啊。那么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如果你要是抱着指责的态度的话呢，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潜在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没有错的。错都在他身上。那我从心理咨询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是没有自我反思的。你要如果没有自我反思的话呢，跟那个人相处就会处得越来越难。那将来的结局就是我想换人。是吧？换了他，然后因为我是没有错的。所以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就是说要自我反思。就是说，好，你没有问题。好，那你现在要学习跟一个有问题的人怎么去相处。不要去改变他。有的时候我们老想，哎呀，把这人改造成我希望的那个人等等。那要改一个人实在太难了。那这时候你不妨学习一些跟那些不好相处的人，就是你的妻子啊或者你的丈夫啊，这个人是不好相处。他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等等。跟这样不好相处，或者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啊，跟这样一些有缺憾的人怎么去相处。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如果你老想去改造他的话，因为你那个人不会按照你的期望去改变的，而且其实改变的话过程也很慢。但如果你要学习跟这样人去如何相处的话， 嗯， 你的压力一下子就会释然了，因为你现在开始指向自我反思了，就这个人我怎么去跟他相处。 嗯， 就打一比方，就像天下雨了我拿伞是不是，而不是我来骂这个天气，你怎么还下雨，我要出门，我要办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永远不停，你骂半天也没用啊， 嗯， 是吧，你拿把伞穿个雨衣就照样可以出门啊，照样可以去做你的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在关系当中要自我反思， 嗯， 就是哪怕你自己没有问题呢，我说一自我反思，很多人就觉得我没问题，我何必要自我反思呢，我现在说的是学习跟那个有问题的人怎么去相处， 嗯， 这样自己心理压力也减轻了，而且更容易跟那个人去相处， 嗯，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能够找到或者说至少能够解决眼下的这种困境， 嗯， 啊，那么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就大家在这个人生当中呢，然后遇到了某个人，然后呢在一起生活了若干年，最后呢大家都要同归于土，是吧，都要从这个世界上离开的， 嗯， 所以就像大家回答生命有何意义一样，那么人从来是从生到死，这是一个过程，人不可能永生的， 嗯， 啊，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嗯， 而不是需要去那些虚无的，那些虚，有些人好多好多人追求的好多东西，那都是那个东西很可能，比如说钱啊或者房子或之类的，那都可能你最终是带不走的。很多好多有的时候呢觉得这太空了，这说这也没有意义，其实呢很有意义， 嗯， 就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 对 啊，我在讲课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些话，我说这个话如果在20年前30年前可能不会流行的， 嗯， 为什么现在这句话 开始流行了，对，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那些虚无的东西对我们的人生来讲，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它有滋润的作用， 嗯， 啊，我们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我们有地方住，我们生活要再上一个台阶，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我们的精神层面，我们想得更多更远， 嗯，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乐趣。 嗯，对，在现在这个社会哈，就是怀疑婚姻的， 对， 怀疑婚姻本质的，人们也越来越多。 是， 特别是当我们周围各种各样婚姻的问题出现，那么特别是有一些人在婚姻内确实感觉到很累很辛苦，甚至有一些人觉得很多东西都变得比爱情更重要，比如说金钱， 对， 房子，比如说这个孩子能不能上好的贵族学校， 是， 对吧，这个等等这样一些哈，这个大家都会觉得怎么婚姻内要处理的事情会那么多啊， 是， 而且怎么有那么多东，在很多东西面前怎么爱情都变得不堪一击啊， 是，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婚姻就像吃饭一样，有的时候你不能因为一顿饭吃的不合口， 嗯， 你就把吃饭这个事情整体给否认了，说我不再吃，我以后不再吃饭了， 嗯， 啊，是不是你可以想以后怎么样去再做更好吃的饭， 嗯， 是吧，这个是要我们去努力的，而不是说因此我就不再吃饭了， 嗯， 是吧，我觉得婚姻也是如此，你不能因为一次跟你的爱人吵了一次架啊，或者这个人呢做了一些让你不爽的事情，你就因此就怀疑啊，这个婚姻彻底完蛋了， 嗯， 啊，然后我们的人生彻底完蛋了， 嗯， 然后这一切都黯淡无色，都黯淡无光了，就过得好索然无味了，我觉得那个就是走极端了， 嗯， 啊，还是要去发现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积极的东西啊，其实呢就像你刚才说，生活就是两面性的啊， 嗯， 如果我们说那些痛苦的经历呢，我们在经历着，那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但是同时还有一些那些积极的阳光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发现生活当中这种积极的事情其实挺多的啊，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失去了才知道这东西挺珍贵的，这可能人一个宿命，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恶性循环一样，好像我失去了拥有了我就马上觉得它没什么，反正我拥有它啊， 嗯， 但是一旦失去了就滋味就不一样了，就像婚姻一样啊， 嗯， 所以你刚才说那句话我觉得很认同，就是我也经常反问那些纠结的人，我说你把你的婚姻丢掉了，你体会一下那种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一旦你这样体验一下，你就会反观过来，会看现在的生活那些值得珍惜的地方，可能平常就忽略掉了。 对，嗯，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确实遇到很多这种婚恋的问题哈，有一些婚姻的问题，我们也觉得无医可治，无药可治哈。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人进入婚姻之后，那么可能婚姻凭借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都能把它经营的那么的幸福，那么的有意思，对， 不可能完美， 那么的完美，对，每个人的婚姻基础都不一样， 是， 从你一开始选择，你选择的这个人，或者你们两个人当时的这个目的，进入婚姻的这个目的，每个人可能过日子过得都会不一样。我们也非常想劝进入婚姻，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那么这份婚姻不要轻易的丢弃。 对， 嗯， 因为这里头有责任在这里头，这种责任就会比较多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话呢，责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生活。 对 啊，我们是一群人。所以我觉得一个有责任的人呢，在这个群体里面会活得更加的有味道， 嗯， 啊，更加有，因为你有责任感，然后在跟群体在互动的时候，包括家庭成员，包括整个社会成员，你会觉得自己被需要，别人也需要你啊，你也需要别人啊，那这种关系呢就是健康的啊， 嗯， 而不是说我可以抛弃任何关系，我也可以独立生存，不是这样的。 嗯，但是如果有一天或者有一些人，比如说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婚姻，嗯，那么也不要去质疑婚姻。 对， 你还有希望，你及你的经验，那么还可以去找到能让你安身立命的下一段姻缘，也不成问题。 对，可以有下一段姻缘。嗯，我在这说的更超前一点，我经常跟一些朋友分享，我说，即便你决定了我不再有婚姻生活了，那么也是一种选择。 嗯 啊，因为我经常说，婚姻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 对，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内容的，是吧？如果你真的，我们并不是说非要你每一个人都要走入婚姻当中，也并不是这样。但如果每个人有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不太愿意走入婚姻了，我放弃了也可以。 嗯， 但是你心里边不要觉得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就没有了。 嗯。 啊， 嗯， 人生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又重建光明，又重建幸福。 对， 啊， 好，谢谢韩老师。整个这个上半时段我们就讨论了一个问题哈，是什么维持着婚姻呢？那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您会怎么看？大家也可以告诉我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档广播节目了。 纵然也觉得寂寞，一个人的生活，回头看也走了一大段。关于爱，是夜里不小心会想起，当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还没答案。我不怕从前留的伤口，记着爱的美好，只是我还在想，只是我仍向往，爱不就是应该热热烈烈自然，所以别轻易把爱点燃，过不了爱了再说好聚好散，留着退路的爱情是一种期盼，我不稀罕，一旦我再次把。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精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精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质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见四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绕了一圈又一圈，明明绕了很远很远，为何又回到原点，回到遥远的从前。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一些内容。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今夜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我们，在你的手机添加朋友那儿查找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那找到我们之后呢，添加我们，然后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分享你的情感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都可以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一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女朋友今年呢是23岁，他说这个我女朋友人挺好的，我也挺喜欢她的，但是我都和她交往了好几个月了，然后呢我才知道了他们家里的一些事情。他父母啊一直想要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个在去年的时候他父母两个人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说现在他那个弟弟啊就比他要小20多岁。这样的话我这个女朋友啊是这么说的，我这个女朋友经常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弟弟之后呢，他跟我说他父母告诉他，如果将来父母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毕竟年龄大了才要的这个孩子哈，希望他能够照顾好他弟弟。他说这个那么他这个弟弟呢基本上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他说看到他妈妈非常不容易的怀了孕生下了这个孩子，那么他对他弟弟的感情呢他说也是非常深的。他说一开始我跟他在一起我们没有说太多，他也没跟我说，但是他现在说了之后吧我就有点担心哈，因为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他对他弟弟确实是挺用心的，另外呢将来他身上还担负着照顾他弟弟的责任。那么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将来也会有孩子的，我说你的这个弟弟会和你的孩子可能都差不多大哈。他说那我将来也会一起照顾的。哎呀我就是觉得吧有点麻烦，因为啊这个如果真的 我们要在一起生活的话，那这个弟弟太小了，将来也会是他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所以啊，就有点发愁，有点为这个觉得不放心，就想问你们一下，我的这个担心有道理吗？ 我觉得有道理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有道理。我觉得谈恋爱嘛，就在选择啊，有些条件你觉得我接受不了， 嗯， 那你就不要开始， 嗯 啊，因为这是你改变不了的。我们说有些东西可以改变，有些是改变不了的。就像你这个女朋友，她的这个弟弟比她差20来岁，那的确就像你们俩的孩子一样，因为20几岁嘛。如果他俩结婚的话，生孩子，那基本上他的孩子跟他的这个七弟，那就相差年龄，我就 差不多 ， 差不了几岁， 差不了几岁，那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作为姐姐，她可能要照顾好她弟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要改变的一个事实。 嗯， 那作为你来讲的话，你接受不了这样一个状态，那你就要慎重去考，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啊，因为这个事情没法改变啊。作为你的女朋友，她将来跟你结婚的话，她也一定会照顾她弟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肯定的，因为像他，而且我推测他女朋友的父母亲年龄也不小了， 肯定啊， 肯定也五， 他的女朋友都23岁了， 23岁了，估计得50来岁了，50多岁了， 40多岁可能，很有可能50多岁生育都很困难嘛， 啊， 50多岁是生育不可能的，估计就是， 啊，可能也是将近，我估计年龄不会小了， 估计大概是比如说40多岁，还大概就是抓住了一个生育的尾巴， 对， 或者说非常，或者非常艰难的怀了孕啊，或者可能是用了一些医疗的手段， 对， 办法怀了孕。怎么也得40多岁了吧？ 对， 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按说他，如果从另外一角度来说啊，你跟这个女孩子真的很相爱啊， 嗯， 人家的你将来的岳父母，人家才40多岁，年龄也不算说，大到什么地方去啊？就人家也接下来也有可以奋斗10-20年的，也可以把这个孩子照顾到20几岁的，是不是？啊，你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你有多大负担呢？啊，人家也并不是说，这个你媳妇的父母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你身上来了， 嗯， 啊，是不是？人家那边，人家也算是，虽然是这个年龄生了孩子，但人家年龄也并不算说到60-70岁，那个时候你说60-70岁那也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你觉得，哎，这都是你的负担，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人家并没有把所有的负担，啊，放在你这儿，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啊。那当然作为这个男孩子，作为这个男生，你也得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怎么去应对。 嗯， 这是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这样。我们无法解决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说那个事情如果发生了，我怎么去面对，你想一下。 嗯， 你现在先推演一下，将来那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至少你压力没那么大。 嗯 啊，要不然你到时候这会成为一个翻来覆去啊，这个引起了矛盾的一个点啊，而且那你妻子也改变不了啊，就将来女朋友成为你妻子的话，她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需要去考虑一下啊， 嗯， 你去选择她继续交往，还是不选择她再选择另外一个人都可以。但是我想告诉你，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那么你在选择别人跟别人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所想要的这些条件要很清晰。 嗯 啊，这样的话你才会找到那个比较合适的人。 嗯，对，有些人可能听到这儿，有些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啊？你找了个女朋友，女朋友23岁，她有个弟弟比她小22岁，这没什么关系啊。人家父母有人家父母这个养着弟弟呢，哈。你女朋友可能会更多的关心一下这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弟弟，也许将来你女朋友可能会更多的要照顾一下这个弟弟哈，甚至你们将来有孩子了，也许你们的孩子和这个弟弟一同成长都有可能哈，这相差也就几岁哈。有些人会觉得没什么呀，家族里边嘛，多个人丁兴旺多好。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怎么样去教养这个弟弟， 嗯， 是吧？你不能把他教养成一个没有独立性的，这个全都是我包圆，是吧？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包办，那样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教养的问题，啊！如果你教养的得当的话，这个人家也会独立的，不会说一辈子就贴在你身上， 嗯， 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压力也会释放一些。 对， 并不是选择是一个坏事情。 嗯，但是确实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并不在乎，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但是这位朋友他显然是在乎了。 对， 至于为什么会在乎哈，这个心里的那些深层次的那些原因，我们也很难去了解。 对，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价值取向， 对， 我觉得无可厚非啊，就是选择嘛。你觉得这个是你无法承受的，那你可以选择一个让你能够承受的就可以了。 嗯。对，如果你觉得你女朋友的这个特点你没有办法承受，她家里就是已经摆了那么小的一个弟弟在那儿了，你觉得你女朋友的那个状态，你不大喜欢，那趁着现在谈恋爱，大家还没有发展到走入婚姻，那么你可以撤，对吧？我们不能劝你硬要接受人家的弟弟，但是这个就像韩老师所说的，反正是人无完人，如果你相处的人，你 挑 剔的事情，对对、 啊、 你总能挑出一些毛病来。就像其实你也不是完美的，别人在你身上也能挑出一些完美的。当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了哈。好。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位呢问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结婚有11年的时间了，我老公这个人啊个性挺好的，憨厚老实，而且呢人缘也挺好，男人也喜欢他，女人也喜欢他。我说的是他在单位就属于那种笑呵呵的，别人对他都不错。我要说啊，他们单位啊就是那种事儿比较多的那种单位，人也挺多的。但是呢还好不加班。工资呢虽然挣得不是很高，一般来说啊这个下了班都能够准时回家，也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就是从现在一直能做到退休的那种哈。我要说的是这个他们单位啊有一女的，那女的啊已经结婚了。那女的老跟我老公啊说她对她老公的不满，说她婚姻里的那些事儿，经常说。我老公下班回来了以后，那女的还给她打电话，还说这些事儿。我这心里开始没觉得什么，因为那女的我也认识啊，那个他们单位他们那个办公室的人我也都知道。那女的吧人长得也不好看，个性也不是很好，而且呢平时也不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利索的那种。那我从来以前都没拿那女的当回事儿，可是现在吧我觉得那女的跟我老公倾诉自己的婚姻问题有瘾，不断地说，一个星期能打2次电话，而且老问我老公的是她老公在想什么。那我那老公哪知道啊，可是一开始呢我还听我老公装模作样的假装自己特明白大老爷们儿心里想什么，然后跟那女的聊一聊。可是现在我一听那女的打来电话我就烦，我就让我老公迅速挂了电话。有的时候我老公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说吃饭了。我老公还说我说那个人家就那点心事儿诉说一下。我就想问你们一下，这女的会不会移情到我老公身上啊？ 我觉得这种担心呢不可能啊，但是呢你也相信你的老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士刚才的那些方法挺好啊，就是你叫她吃饭了啊，带孩子出去玩，孩子要写作业了等等，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打岔，来去告诉对方啊不行了啊，现在家里有人，让对方知道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反馈给你老公，让他听一下，我现在对这事情特别不爽，我不愿意你他天天给你打电话，你别那么老装老好人，给人家当这个发泄筒垃圾桶，哗哗给你身上倒那么多东西啊，长时间了我担心你，我相信你没问题，但是我担心他会啊招惹你。你可以把这样一种担心呢跟你老公呢和盘的拖出来说出来啊。另外我还支持他刚才那种做法继续使用啊，就当你听到那个女的又给你老公打电话来诉苦的之后，你可以去用这种方式来去打断。是吧，啊要叫吃饭啊，出去带孩子玩啊，或者做作业之类的等等，这都是很好的 拒绝的理由。 嗯 啊，其实呢，我觉得她老公要学习的是拒绝。 嗯， 怎么样拒绝一个人自己其实不想听他说话？我觉得她老公也不想听，不想听又无法开口去说不。 嗯， 这实际上是很多人啊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其实呢，我觉得她可以跟她老公呢一块来面对。就是假如这个女的在单位里边又要跟你倾诉，又要跟你说这个事的话，我们可以事先想一些方法，怎么来拒绝她，不要听了。 嗯 啊，比如说我正在写东西啊，我正在打印一个文件，我正在写一个项目书啊，或者我正在忙什么事情，等会你再跟我说等等，类似于很多，或者借口啊，借口离开啊等等，有很多的可以想，设身处地的让老公也想想，假如说这个人再跟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你怎么样去说。她老公可能觉得啊，人家就这件事情跟我说啊，就行了啊，但是你也可以跟你老公悄悄编钟，就是说万一人家老公知道人家这事天天找你说，你怎么想。她老公还觉得是帮那个女同事忙一样，那其实呢可能会帮倒忙啊，让对方的老公误以为他的妻子跟他之间好像有什么一样，走得太近一样，这让人也不舒服。所以就告妇女，也是劝她老公不要卷入太多啊，听那么一两句就听听就行了啊，但如果单独的就给你打电话，我觉得有点不正常，啊，从我们这就卷入太深，把自己家里面的是吗？一周要打两次电话，而且打到追到，而且下班时间到家里面还这样打， 嗯， 就说明了那位女士呢，的确也越界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的这位女士的担心呢不无道理，像老公呢和盘的说出来自己感受啊，同时帮助老公呢想一些，婉转的拒绝的理由。啊，让老公遇到这个人下再跟他诉说的时候呢，可以抽身， 对， 啊，这就是一个办法啊， 嗯。 要不然你说光抱怨自己老公的话，这会让老公，也情绪也不太好。 嗯， 啊，你可以想一想办法对付这样一个， 一个 有 不大懂得边界的人，对方可能就是不大懂得边界，对吧？就说着说着说上瘾了，而且这个女人似乎也没有人倾诉自己婚姻里的那点事儿，抓着自己这个男同事不断的来倾诉哈，让人家的老婆都有点不开心了，可能对方都不知道， 对 吧？ 对， 可能对方都不太清楚这些哈。 是， 下一回那个你做老婆的把电话拿过来说来。也别光男人跟你说知心话了，我跟你女人说说女人之间的知心话好了，对不对？ 对， 也是个办法，对吧？ 是。 对，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了那种边界感比较差的人，他一而再、再而三侵犯了你的领地，包括你的精神领地、 对， 你的家园，或者你的某一些你觉得该树边界的这个人际交往的领地，那么你应该适时的告诉对方边界在哪儿， 对， 是吧？ 对， 这个以后什么什么时间是可以打电话的，什么什么时间是不可以打电话的， 对， 对吧？ 对， 就是这些你都要告诉对方的哈，是吧？ 对， 好，谢谢韩老师。下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跟你们说哈，我追一个女孩子追了有一年的时间了，特别的不容易，她条件好，人长得漂亮，身材也特别的好，但是她家庭条件很一般，自己呢现在还在读书，是属于那种家里边钱并不多，但是她自己长得真叫一个好看和漂亮，我是很喜欢她的。我自己呢，觉得外形上有点配不上她，我长得一般，人呢也比较瘦一些，但是呢我家里的条件稍稍的好他家一点儿，于是呢我在他身上啊就花了不少钱，那么我自己其实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但是呢我会把所有我自己赚的钱以及我能从我奶奶和姑姑那儿要到的钱全部都花在他身上了，给他买手机，买礼物，买包包，买新的鞋子等等这些。他也知道我在追他，每次呢我见他的时候呢我也都跟他说因为有礼物要送给他，所以呢他也见我了，但是他一直都不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他也跟我偶尔吃吃茶，聊聊天，但是就是连手都不让我牵，可是礼物呢他也都收下了。于是我就在想， 那么慢慢的，我的这个诚心和诚意应该会打动他的。可是呢，这个前不久就发现他交往其他的男生了，我伤心难受，然后呢我很愤怒，也觉得挺委屈的。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都不答应我，你为什么要收我的礼物啊？他对我说，是你非要送给我的，我又没有问你要礼物。我现在就在想哈，那我要的这些，我送出的这些礼物，我是不是应该都要回来啊？我这心里特难受，其实就是心里边特别愤怒。 是， 韩老师，好像咱们以前还聊过一次，咱俩还专门做过一个话题，分手以后该不该把那些礼物要回来，是吧？对， 我觉得你能要则要啊，是吧？要不回来的话呢，我就当做学费算了啊。为什么呢？你看，你跟这女孩子交往，这个女孩子从她一，我先听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女孩子不错啊，但是再听的话，我觉得这女孩子没有答应做你的女朋友，但是你给的礼照单全收， 嗯 啊，这就说明这女孩子在越界， 嗯， 这女孩子已经在越界了。虽然当然作为这个男生来讲，我去追求你送你礼物，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这个女生呢，既然你心里都已经就，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打算要接受这个人做你的男朋友，那你为什么要他的礼物呢？ 嗯 啊，那么当然这个男生呢，我也给他也建议，你别去问自己的姑姑啊什么什么长辈要什么钱，然后去给别人去送礼物，还是自己挣的钱力所能及的去送礼物就可以啊。 嗯， 另外呢，我觉得他跟这位女生的关系呢也不太这个成熟啊。 嗯， 你看他描述这个女孩子，描述的很多都是描述的外在的东西，没有描述一个是属于这女孩子内在的品质啊。比如女孩子长得是好看啊，身材也好啊，这个好那个好啊，那么这些描述呢都是非常粗线条的啊。你看不到这个人他描写这个女生呢具体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描述的很少，所以呢我觉得他对这个女生的这种爱慕呢还是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那个状态。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恰好认识了这个女生呢比较深入的那个层面的东西了， 嗯， 是不是啊？要不是这个事情的话，你也不知道这女生内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嗯 啊。那从啊这个女生对待你礼物的这种态度上， 嗯， 那我觉得这个女生呢实际上也是啊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呢不知道，或者说故意的越界啊，故意的，我觉得这个女生是在故意的越界， 嗯， 她已经心里边压根都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备选的对象，还在不断的接受你的礼物， 嗯， 尽管当然你是苦苦追求他，但是呢越这样，那按照我们说要是一个善良的人，那么你，我明明知道你咱俩不可能，那你越送礼物我越是不能要， 嗯， 因为一旦要的话就在给你暗示， 嗯， 是吧，在默认啊， 嗯， 你要怎么样， 嗯 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在跟这个男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手没让牵，那就是说他一直就没有在心里面把这个男生当做自己的男朋友，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这女生的边界是很清晰的啊，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是吧？但同时呢这女生在另外在接受这个财务的来往上呢，我觉得她实际上是越大界了， 嗯 啊，她就会给人造成了很容易误判， 嗯 啊，我觉得这个男生呢就是第一你可以去要，这是你送的礼物， 嗯， 因为你就是冲着要跟他做男女朋友去这样做的，当然你要不回来我觉得也当个学费拉倒。 对对，不过要劝这个男生哈，以后真的不能再有这个习惯了。 对，这习惯， 就是你用钱去讨好和钱用钱买礼物去追求一个女孩子，本身这个追求的这个行为就是一个， 就是你用这样一种手段维系一段关系， 对， 以后你得花多少钱， 对， 维系你们的关系， 对， 是不是？ 嗯，对 啊，因为从另外一角来说的话，那你们的关系是否稳固，就建立在你给的财物是多还是少？ 对， 你给的越多啊，越稳固。 嗯 啊，那即便是如此，那也是非常脆弱的。 嗯， 那你们的关系完全就不是情感关系了。 对， 完全是另外一种关系了，物质化的关系了。 嗯， 那就也不是你想要到的东西。 嗯。对，所以这样去追求来的女孩子或者说追求来的关系，其实 真的是你想要的爱情吗？ 对 啊， 肯定也是不舒服的。 对，肯定也是不舒服的啊！你这个是要好好的想一想，思考一下的。这样的一个追求行为，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其他朋友们还有，男孩子会觉得，我以我所有的力气，我花钱，我给他买礼物，买他喜欢的口红、包包、鞋子、名牌，带他去吃好吃的啊！我自己省吃俭用，他高兴就好。你真的觉得这是你想要的一份爱情吗？这样的一个追求呢，可能还是相对来说在情感上并不够成熟的。 对， 这样一个状态， 情感上可能一直停在原点，就没有动。 对， 是吧？然后你的这种关系好像在往前发展，其实呢，情感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对， 没有任何的交往。 对，嗯， 这种是不存在的。 对，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韩三奇老师，我们的心理咨询师节目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大家今天的分享。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我等着各位的问题，我们好下次在节目中来解答。今晚就这样，明天再见。 继续追，让怀疑带你离人群太远，这世界还很美，看我们选择什么誓言，如果你愿意面对，因为笑是好美，着泪拥抱回忆，却面对明天，因为爱你激起我去追更好的明天，与你相恋，这世界还很美， 行至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